魔法呢个字咧，中国一直冇嘅。你要研考究即系如何嚟有一个魔法呢个 term 咧，其实好简单。好多我哋而家呢嘅称呼咧字咧，系从日本传嚟嘅。即系魔法嘅出现咧，系日本人喺明治年代翻译呢个英文嘅 magic。 嗯。 咁啊，以前咧我哋细路咗嘅时候就只听到魔术啊，马丁圣都一定听过啦。讲魔术又冇讲魔法嘅。啊，咁啊，後來咧就魔法就變咗流行，可能因為哈利波特啊，因為佢後來講魔法，魔法師魔，以前我哋講魔術師，咁啊魔術其實魔法都唔同，咁但係問題中國咧就冇魔法呢個咁嘅講法，但係中國有一樣嘢咧就好耐啊，你睇呢個《莊子天下篇》咧，由《莊子天下篇》咧一個好簡明嘅先秦嘅中國哲學史。咁啊，里边已经讲到，你听到啫。天下篇有句说话讲：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嗱，我哋以前就讲方术，所以好多从秦汉以嚟，从战国到秦汉以嚟，劲多嘅方士，嗰啲全部其实都是魔法师嚟。 魔法师， 阿徐福咪系咯， 嗯， 啊搞着，因为而家佢话日本话佢日本嘅祖宗嘛，呢个啊长生不老嘛，所以几多方士咧，即系非常之多。咁啊，西方咧，但系呢個原始年代，但系如果中國咧，如果你話方術之前咧，仲有個 term 就叫做咩？呢、這個更早啦，就呢個《山海經》。 嗯，《 山海經》有個魔法大師叫夢涵，即係巫術啊！巫術就中西方都有，東西方都好多，所以個魔法咧其實係人類原始民族開始，所謂叫做係萬物有靈。個個都講噶啦，萬物有靈，又啊轉化為成為依種咁樣嘅可以能夠控制一啲超自然力量嘅一啲咁嘅講法。咁啊，中國嘅歷史咧，通常就將呢啲有所貶嘅，有個四個字講，叫做奇技淫巧。 奇技淫巧啊，變咗係講科技多啲係嘛？即係技術上。 唔係，都係講下呢啲咁嘅嘢。奇技淫巧全部都係屬於，即係我哋今日所講嘅魔法。 嗯。嗱，咁我誒講講我對所謂魔法嘅睇法啦，即係如果講魔法咧，我就唔信嘅。但係佢有一樣東西存在，咁如果西方稱之為魔法，呢樣東西喺東方一樣有，喺全世界古今中外 係 都存在， 所有民族文化 存在一嚿咁嘅嘢，一個咁嘅東西。不過你唔係叫佢係魔法。即係飛哥話究其原因啊，我諗就係有一啲嘢咧，人類唔明白佢係咩回事，但係咧佢感覺到冥冥之中有一樣咁樣嘅嘢存在，同埋佢會顯示出嚟。咁啊，古代記載咧，即係飛哥所講嘅嗰啲巫術啊，咁我就睇到。周朝周厉王嗰阵时候有一个古仔，大家都耳熟能详嘅。即周厉王咧，呢、這个王咧系一个非常之残暴、骄奢淫逸咁样嘅一个暴君。咁佢就得罪咗国人，咁国人咧。就對佢有所呢個腹非， 係 啊，咁呢個王咧就覺得你呢班臣下呢班臣民嚟到誹謗我點樣去搞掂你哋咧？就揾咗個叫做魏巫，係咪魏國嘅一個巫術大師咧？就不得而知。我就想。請教呢一個內容，即係個古仔咧，大家都知噶啦。有咗呢個魏巫之後咧，周朝嘅國人咧就驚啦。即係邊個如果係講呢個周王嘅周厲王嘅壞話咧，周厲王就通過呢個魏巫就知道，就拉佢哋斬佢哋、打擊佢哋，咁啊使到國人咧不再敢去。去呢个闹呢个周厉王啦，咁啊道路耳目呢个 典故就係咁嚟嘅。但係我想請教飛哥係咩呢？就係呢個魏武，佢一個人，最多佢仲有啲徒弟。 嗯， 當時嘅呢個資訊通訊係好唔發達嘅。雖然周朝嗰陣時亦都唔係好大，但係佢點樣可以通過呢個魏武嚟到？首先第一知道咗係邊個鬧周王，佢係通過巫術嘅。 係 咁呢個應該係中國古代嘅對呢種超能量啊嘅一種形容啊。咁我想知道點樣通過呢個魏武能夠控制周朝嘅輿論？ 嗯， 啊呢個。呢、这个又应该系魔法嚟嘅喎， 呢个系咪由我哋所谓佢一定肯定呢个魏武就肯定识得呢个叫读心术， 嗯， 啊，即系话佢唔使你开口，我望到你里边脑乱谂乜嘢， 系， 而家我哋去道观道啊拜女祖啊拜神啊，我哋知道女祖都具有呢个所谓叫读心术啊，你唔使开声，佢都知道你问乜嘢， 系咪他心术啊？又叫做？他心通啊，嗰、那个叫 他心通， 即系道教嗰个他心通啊， 睇穿你， 睇穿你谂乜 啊？咁又有呢啲魔法嘅人咧，就话唔好讲到话周朝个魏武啊。其实咧，我哋再上诉啊，讲中国历史咧，就有个人咧，好多人知嘅，就呢个夏禹。 嗯， 夏禹咧就个个都知道佢系治水啊，即系防治治水，水灾有功。又唔知道夏禹本身就係一個魔法師，係 咩？ 係、哎、夏禹而家我哋傳落嚟，夏禹有個出名嘅功技啊， 佢咩動作咧？ 叫做羽步。 哦， 夏禹嘅步伐，佢個步伐咧，嗱、哦、佢跳一路跳咧，其實係魔法步伐嚟嘅、 哦。 所以佢通常嘅跳咧就嗱，依、這個就同中國嘅魔法同西方魔法唔同。佢呢個中國魔法咧，佢跳嘅步咧係根據八卦裏邊嘅坎離嗰兩個卦嘅位置。哦嚟跳嘅， 咁就搞掂啲水。 唔係佢要嚟做魔法，佢唔係要嚟治水。佢、 哦、 係一個神人同埋一個魔法師，但係唔係治水又唔係，治水係搞疏導啊嘛。 係咧， 我另一回事，嗰係科技嚟噶、 啊 嗯。但係佢本身係懂得魔法，所以呢個夏禹咁快。咁但係呢樣嘢咧，你變咗係西方咧，佢就冇嗱、啊。我中國嘅魔法咧，其實係聯繫易經嘅，係即係話所謂魔法裏邊就講陰陽五行。一定講陰陽講五行，但係西方咧，佢就個魔法嘅根源咧，就從亞里士多德開始講起。嗱，亞里士多德講四陰，四陰嘅其中一種陰就叫質料陰。質料陰裏邊咧就分講呢個世界，就佢魔法就同四樣嘢有關，唔係五行，唔係金木水火土，係喺依個係地水風火。 嗯。 地水風火呢個所謂水師嘅魔水嘅魔法，有火嘅魔法，有風嘅魔法，幾種一齊嘅。 埃及都咁啦， 埃及都係佢就係從嗰度嚟。咁但係你講咧，其實我哋如果聽眾對魔法有興趣咧，有機會咧要睇一個叫做魔法嘅博物館，即係巫術同魔法嘅博物館，嗰度就哇係即係集大成，乜嘢魔法都睇到。嗰度即係話，如果而家咁多人去英國咧，好少人識去嗰度。英國，因為而家英國個個都去親都係牛津劍橋啊，嗰啲全部都係中部地方倫敦。但係咧喺英國嘅西南端、西南部嗰笪地方咧，就東南部就係 Canterbury 啊，都話咧近法國嗰邊咧，西南部端咧有個地方叫 Cornwall。C O R N W A L， 你去過啊？ 去過。 你有冇參加過博物館啊？ 冇啊，當時 嗰個你去過啊 ？Cornwall 咧，嗰個叫做。呢個叫做係巫術與魔法博物館，你就睇到佢有啲嘢同中國嘅魔法咧，東方魔法係有相通嘅。點解咧？佢呢個博物館咧，其中一個最突出嘅嘢咧，有展出一個叫做咩？一個大嘅木偶，我哋叫做烏都多啊 ，V O O D O O， 烏都多， 烏都多咧，而家我哋通常譯做咩？叫做蒙古嘅娃娃，所以你讲蒙古咧，我哋而家讲嘅整啲木偶啊，我哋叫做木偶仔，啲魔法咧，佢系一样色。嗰、那个蒙古乌都多咧， 成丈高， 系而且佢心口啊，系吉咗成五六十支针， 吉针，嗯， 系啊，因为佢话吉啲针咧就可以攞对方，你要整蛊边个人？我哋讲中广东话真系。即係有傳統嘅，就講整蠱、 整蠱、 落蠱、下蠱， 然後咧就可以將佢靈魂落咗去嗰嗰度咧，然後你喺個針度再喐咧，你就可以針對人。 中國一樣嗰啲 一樣，所以我所以佢嗰個英文啊，佢呢啲叫做咩魔法咧？萬六你唔知有冇聽過？叫做 poisonous magic。 poisonous magic 冇喎， 冇聽過。呢、這個就 magic 啊，但係佢加個字面係落毒嘅。 係 落毒。 嗱，東方同西方咧，佢有相似，亦都有不同。即係呢一種東西，呢一種形式係點樣攞到超自然嘅能力？頭先飛哥講呢啲係理論，但係實踐佢整起上嚟有啲咩作用呢？ 係 你從語部開始講，從語部開始講，講到近代咧，你講蒙古咧就有啲相通之處啦。 係啦， 即係滿清同蒙古。佢哋信嗰啲薩滿教啊， 薩滿教冇錯。 薩滿教咧，佢跳大神，跳大神嗰啲步伐啊，同羽部咧係異曲同工。 係， 嗯 哼，啊，佢喺通過嗰啲舞蹈，仲有嗰啲聲音，佢會敲嗰啲鼓嘅，啲鼓有法力嘅。 嗯， 咁嚟到醫病，一直到呢個光緒年間咧，滿清嗰啲朝廷。呢啲貴族啊，仲係信呢一套嘅。 嗯， 佢唔係好信中醫啊，更加唔信西醫。 係， 佢話你有啲乜嘢咧？可能係你撞邪啊！我點樣同你驅邪咧？就用跳大神嘅辦法。嗰啲薩滿咧，著得五顏六色嘅，扮鬼扮馬啊！咁呢樣嘢咧，應該同所謂嗰個魔法嘅概念啊，係相似，但係又唔係完全係。剛才飛哥講到一個鼓的問題，即是三個重字下面的名 落鼓。 這個鼓呢，中國古代有很大件事，就是漢武帝那時候。 漢武帝， 蒙古之王。 蒙古之王。 那時候，那時候的魏聰呢， 江聰 是啦，江聰他雖然的官不大，他只是衡水衛而已，衡水衛的官品不大，但是他的權力很大，因為漢武帝俾個權佢，話你識得望氣啊嘛，啊，咁你望到邊度有鼓咧，你就同我揾佢出嚟，話知佢係高官大臣，我都滅族，最後咪整到太子咯。江聰就呢、這個，佢係揾咗一班嗰啲巫蠱啊，啊，其實就係揾笨。頭先飛哥講嗰個木偶。插針咧， 佢哋嘅就係 又係嗰首嘢， 因為嗰時咧就漢武帝咧，漢武帝又好色，因為好色咧嗰時個為夫人係年老色衰，所以佢咧變咗下邊成班妃嫔咧就爭寵。真寵咧就係、是、搞依味嘢啦， 即 係 同打小人差唔多。 係啊，得係最主要問題嗰班寵妃嗰啲妃嫔咧搞依樣嘢就興咗蒙古，但係頭先阿馬鼎盛講個江聰咧。有个问题喺边度？佢系同个太子唔啱嘅，所以佢谂住咧，话唔喐你咧，我就将来你上位，我就大剂、 啊。 所以咧，佢就问题，佢就插庄稼，就喺个太子嘅宫内咧，掘出嗰啲咁样嘅铜制嘅木偶，我仲唔喺人赃并获啊？乜之类， 写晒汉武帝嗰啲 时 辰 八 字，就吉晒针， 吉晒针 啊！咁你啊將個太子逼造反，其實佢開始唔係太子嘅，開始佢係人都搞嘅，先係搞公主嘅， 搞公主， 因為公主即係出巡，肯定有嗰個排場，有嗰個儀仗噶啦，佢唔得，佢話你犯法，公主話我點犯法咧？佢話呢度係正即係、就是、法律啊，係唔能夠持聘嘅，唔能夠即係、就是、你車咧，你要即係。就是按配隨行，咁你咁樣走咧，你犯法。但係公主話唔係，太后俾我呢個特權，啊，即係你打皇帝牌，我打太后牌。但係江聰話係太后係俾你呢個特權，但係唔係俾你啲下人有呢個特權。咁就捉佢啲下人嚟殺，即係呢首嘢咧，佢係為咗顧寵，即係為咗。话树立汉武帝嗰个绝对权威，我话知你天下所有人我都可以得罪，所以后面咪得罪到太子咯。佢攞嚟衰，但系佢嗰个过程咧系利用巫蛊，利用巫蛊开始咧就飞哥话斋 挖嗰啲飛奔嘅弓， 係 實挖到啦，因為即係 佢哋班友係就係真係做呢樣嘢啊嘛。 等於係即係話，喂，你藏毒咁啊，塞翻 A 仔俾你咁之類啊，最後咪整到太子咯。 就所以問題個太子其實都 OK 嘅，問題佢就話喂。喂，揾到我有呢啲咁樣嘅銅製嘅木偶點搞咧？佢仲問計佢個老師，佢叫太子少府啊，叫做石德啊。依、這個石德係怕事嘅，係唔好啦。未花事嘢上，就同太子講：喂，你參考下當年趙高旭啊扶蘇嘅古仔啦。啊，你趙高旭扶蘇，所以你最佳嘅策略咧就殺咗石光速，咁冇事啦。咁啊，太子咪。为要假呢个太王冇得咪去喐阿江聪咯， 都冇得拣啊，逼到埋身啊！ 佢逼到埋身，结果俾个宰相啊，平兵变咗，咪以后咪要着草走，着草走走投无路，咪吊颈死咯。呢个就话吊颈死咗之后就未掉，汉武帝 call out， 哇，差唔多灭族啦！嗰、那个呢个太子死咗，佢个老豆老母佢嘅仔女全部杀咗，只剩翻一个佢嘅孙，嗰、那个就叫做咪刘松。刘病已啊，呢个名好好逗趣啊！十病嘅病已经嘅已啊，刘病已咧剩翻襁褓喺个玉中里边咧，嗰时嗰个玉吏啊，嗰、那个玉吏好嘢叫丙吉啊，哇！见到个刘家嘅血脉啊，揾两个女囚犯做奶妈嚟 保住佢， 保住佢啊！ 守护救。 后来呢个丙吉就呢个刘松后来变咗汉宣帝咯。算是不错啊皇帝。啊汉宣帝都算是咁样，是自在民间长大嘛，知道民生疾苦嘛，呢个汉宣帝。 所以呢个题目呢，我想点解起埋一齐呢，首先科技，你比如讲中国三大发明，呢个当然是科技啦，但佢是有个时代嘅，当年是科技甚至是高科技全世界是首屈一指，但是后尾呢有新的科技来了你就不得了。那这些科技当时是绝大多数人不理解的。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为什么火药可以爆的，他就想着是不是神神化化，有些魔法在这里。 知识不够。 是。但是有些东西就不是科技，它是假的。比如说所谓特异功能。一直到近年呢，你看看我们九十年代有很多那些电影啊，香港的电影都讲特异功能啦，其实是影射中南海。中南海那段时候那些张宝胜啊，我就觉得这些是拿魔法来搵食的。 那些是很多，其实就有些是有些我们解释不到现象的魔法，但有些呢 不是假的，张宝胜 假的障眼法。我们以前已经叫做有一个叫做什么 David Copperfield 啊、 哦、大卫高柏飞 的专卖的。佢後來佢 係魔術， 有嘅。 佢唔係佢魔術。 魔術，但係佢都要爆噶，因為有個官司咧，就有個觀眾參與佢嘅遊戲嘅時候，就整傷個腦神經，話要消失嘅時候，就告佢賠成300多万。咁啊，法庭上法官話：你要講出嚟，你究竟裏邊玩啲咩把戲？係 啦。 咁佢就爆咯。咁你哦，原來如此，譬如話。你讲魔法，你话耶稣都识特异功能，但耶稣系喺水上行走，走过个加利利海啊嘛。呢个大卫高柏飞咧，又喺度水上行走个泳池度口行水，咁要爆点解？哦，原来其实个水底度整张透明嘅平台，你睇唔到噶，咁咪行咗过去咯。 即系嗰个视觉嚟噶，系啊，利用 错觉， 个错觉视觉嗰个光学嘅个错觉嚟嘅。 魔术好多都是利用即是呃咗你嘅眼，你话即系眼见为实，唔系，你眼见嗰啲系假嘅嘢嚟嘅。我话张宝胜之流啊，佢哋喺中南海点解可以横行咧？就当年叶剑英系病危，佢服积水，肺积水，咁当然西医有佢嘅办法啦，但系好痛苦噶嘛，抽水，咁佢张宝胜咧。支流啊，唔知系咪佢就有办法抄水，即系叶剑英瞓喺度，佢攞只手一抄就一 扎 咁嘅废水啊，或者系腹水， 帮佢排水嘅， 系，咁个病人梗系咪觉得安乐咯？所以呢班友咧，可能系攞啲魔法 其实系同古代嗰啲巫术咧有相似嘅地方。 唔系以前中国一直以为，所以西医而家都叫中医叫巫医噶，系 最初都系叫巫医， 系巫医叫巫医。但系我哋中国以前都系叫巫医，因为佢问题好多系用法术医病噶嘛。 你头先阿马生讲嗰样嘢。帮治病咧，香港都试过个 case 几巴闭嘅，就是、一个毒枭叫做跛豪啊，佢就肝硬化，咁啊提早假释佢，其实佢系终身嘅。咁、出嚟咧，佢个太太当然啦，寻求名医，咁得翻三个月命，西医话，咁佢最后揾一个气功师咧，岳阳帮佢发功嚟治， 哦、 都唔得。 时间差唔多，系啦、听埋新闻以后继续讲魔法科技。 好。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透过调整外佣指定检疫设施数目和入住名额，每日来港的外佣人数已经逐步回升，由九月上半月的平均每日 28.3 人上升至十月下半月的平均每日 63.7 人，十一月上旬的每日平均数字已经上升至 107.2 人。罗志光在网志建议雇主在外佣续约期间劝说和安排他们延后放假回国，一来可以减低感染机会，二来避免回港时受阻滞。他认为若果外佣在完约后希望回乡生活，而雇主需要聘请新外佣，最佳方法是与原有外佣达成协议，先续一份新合约，当新外佣成功到港和完成检疫后，先在双方同意下终止合约，推而求其次是游说外佣延长现有合约最长六个月，当新外佣成功到港和完成检疫之后，先在双方同意下终止合作。大角咀海帆轩一至三座被列为受限区域，大约今早七点完成行动，截至凌晨一点，大约140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880户，当中大约300户没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一名53岁国泰货机男机组人员初步确诊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属输入个案，他住在海帆轩一座，当局昨晚将海帆轩一至三座列作受限区域。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0宗是本土病例，辽宁占60宗，都在大连市，河北3宗，黑龙江江西、云南各2宗，四川1宗，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过去2天在大连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当前大连疫情防控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要严密防范，果断处理，采取更科学精准措施，尽快控制疫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和环境保护。南韩新增241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多94宗，连续5日超过2000宗，另外多20名患者不治。新增病例中大部分是社区感染，首都圈占80%。南韩累计395000多人确诊，3103人死亡。 韩联社话，随住政府本月起启动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防疫模式，人流和聚集都增加，鉴于已经进入冬季，室内活动增加，预料疫情蔓延趋势将持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诗敏啊，呢出舞台剧咧有手语传译，几好咁、啊。 系剧场试映传译先啱。 嗯，有咩分别噶？ 等香港展能艺术会嘅朋友话俾你知啦。佢哋仲推动其他形式嘅通达艺术，有啲好适合一家大细噶。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诗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亲情同音乐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需要和而不同。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关心都有心，而没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他低温，唯一印象里最亲的亲人。 Jenny 话萧海欣咧就系唱 classical 出身嘅，声音又好响亮啦，好快大家都揾到大家声音上面嘅角色。不过要将两把唔同 texture、唔同唱腔嘅声音融合埋一齐，就要靠佢哋同监制喺录音室嘅磨合啦。 天的错失都有把声音提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 作曲 iPhone 填词林宝，监制 Eric Kwok， 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三级，龙虎榜嘅第13位 ，Jenny 萧海欣、谢仲亲。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我哋继续讲呢个科技同魔法。头先我讲咧，科技系有一个时效嘅，当代你睇佢系科技，甚至系高科技，但系随住时代发展咧，佢可能就落伍噶啦。比如讲火药， 嗯， 即系中国咧发明咗火药，系一个好大嘅科技嘅成就。咁啊，全世界嘅戰爭史上面呢、這個火藥起到真係革命性嘅作用，但係佢個配方咧就即係中國唔係50年不變啊，500年不變啊，即係千幾年都不變。個配方叫做一硫二硝三木炭，就一直到清朝到鴉片戰爭嗰陣時咧，中國同英國打仗。即係輸在好多方面，其中一個咧就輸在火藥上面。 嗯， 當時1939年開始英國打過嚟嗰陣時咧，佢嗰啲火炮同埋火藥 比中國先進得唔係好多嘅啫。而家啲啊，而家啲專家考究出嚟，即係英國都係用呢個硫磺，都係用硝，叫做呢個硝酸鈉，都係用木炭，呢三種溝埋一齊。但係佢個配方靚，你咁多年仲係一硫二硝三木炭呢個比例，大家知道啦，即係個個比例嘅份量啊，係好唔準確嘅。啊，你一二三嘅比例，人哋而家咧通過西方嘅化學啊，佢研究出嚟最佳嘅配方係乜嘢咧？硝唔係二，硫亦唔係一，木炭亦唔係三，硫磺最佳嘅配方咧係11.85%，佢個配方真係爭啲就爭啲噶啦。咁啊，硝酸鈉咧最好係74.6%，而呢個木炭嘅比例咧，唔係三木炭，唔係木炭嘅比例，好似佔咗一半咁樣喎。你係一硫二硝啊嘛，木炭嘅比例咧13.5%就最好。即係呢啲黑火藥啊，英國都係用黑火藥。點解佢嗰個炮能夠打得更遠、打得更準咧？有爆炸力嗰啲係炮彈嘅問題咧，就唔係火藥嘅問題啦。咁就因為佢比例好，所以千幾年前咧中國發明嘅，但係你發明嘅咧就呢三種嘢溝埋係黑火藥係啱嘅，但係溝嗰個比例就唔係最啱。 佢冇再去鑽研佢或者優化佢， 誒佢唔知道要鑽研啊， 即係可能安於現狀咁做。咁你譬如正話馬生講，你射一粒炮彈，個你講嗰啲成分就係講個 accuracy 或者 precision 好準確精準，爭0.1%都唔得噶啦。 即 係 而家連高質鋼都 係 咁樣。 你第二就係話我射出嚟，我哋讀中學讀讀物你都知啦，係嘛？用拋物線射出嚟特別遠嘅，咁呢啲射程，而家中國起嗰啲修橋築路啊，起嗰啲喺啲大峽谷起嗰啲橋，危險嗰啲橋咧。用到蜘蛛吐絲嗰種方法，將支鋼射過去。我諗喺清朝冇。咁啊，講起呢個鴉片戰爭呢度啊，阿馬生正話提起咧，我即刻諗起一個幾好笑嘅笑話，就係當時咧第一次鴉片戰爭打入去廣州啊，打入去廣東嘅時候咧，清廷咧就派咗一個大將叫做楊芬、楊芳啊、楊芳。咁啊！啲人誤會咗，可能係葉明森啊，就擺一個陣咧，馬桶陣啊，即係粗俗啲講嘅屎桶陣、屎塔陣咁啦。 係三元里事件啊，就係講。 咁咧，咁佢咧嗰個咧，原來咧就唔係話求其喎，原來佢話識嗰個叫做陰門陣喎，係擺陣嘅。咁人哋洋槍啊、船堅炮利，砰射曬佢，長驅直進，成個省幫你立咗去。咁呢個就係。喺如果話當時佢瞞天過海呃到人，或者喺大家資訊冇嘅時候咧，班鬼佬或者啲敵人驚咗褪咧，佢就變咗係成功嘅魔法啊嘛！而家就俾科技砌低咗。 佢嗰個所謂魔法咧，就係攞中世紀嘅思維嚟到解釋西方嘅科技， 係 即係佢唔知道西方點解啲洋槍洋炮咁犀利， 係 啲船點解走得咁快？又装到咁多嘢，佢就认为呢啲系魔法。 佢一定定性咗佢系魔法。 佢因为冇其他嘅解释办法啊。 佢话佢系邪术啊。 佢叫奇淫巧技。咁点破你咧？佢就用非常之愚蠢同埋原始嘅思维嚟破。你头先讲系广东浙江嗰度仲戆居。 系。 佢话你洋鬼子啊嘛。 系。 我怎样黑到你羊鬼子呢？咁我攞老虎食羊，咁老虎黑咗你个羊，然后鬼呢，我攞神嚟黑你个鬼，咁好啱啊，做对啦，咁做噶啦，所以就整啲神虎形，佢就真係揾嗰啲兵同埋将军呢都係属虎嘅，我话知你识唔识打都好咩？七八十歲 行 都好，佢真係最緊要屬虎啊！同埋咧，嗰一仗啊，係虎年虎月虎日虎時去偷襲鬼佬， 佢係按呢樣，即係你話佢魔法都好啦，點都好啦，同埋咧 有啲根據啊， 同埋佢嗰啲盔甲啊，全部畫曬老虎皮， 係 啊，結果嗰個仗你唔使諗都知道輸得好加關啦。咁呢個就係當時嘅清朝嘅官兵攞魔法去打人哋啲科技。個結果就係咁樣咯， 冇辦法。 問題佢哋搞魔法唔緊要啊，問題就點解咁多人仲而家都好多人信噶？ 信 而家我以前清朝時期，而家都好多，而家香港社會都好多人信。 咁嗱，有一樣好現實嘅問題，同好多朋友都傾過，亦都有人見過，偶爾中靈嗱，最衰就係呢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啊！即係偶爾中靈，譬如啲人病咗。譬如话绝症，西医断晒，揾晒高手断晒嘅时候，突然间有人埋去话：，喂，我救到你啊，俾杯神茶你5000蚊。多数人会去冇得拣之下。 系话嗱，依、這个万玉良啊，依、這个系可以灵嘅、啊，你可以用科技嚟解释点解会饮杯神茶会得、啊。因为依度问题就话你问题，其实灵嘅意思啲话医好你个病嗰个唔系嗰杯神茶，而系你身体嘅免疫系统。你身體的免疫系統是怎樣發揮作用？現在 COVID-19 也是的，是最重要是你自己呢，不要自己首先震了先，你自己有個信心， 成則靈， 你自己是成則靈，你自己有個正能量，然後你的免疫系統就可以發揮最好的效果， 這個就是科學的解釋。 是的，問題是你說喂 你信當年啊，馬丁成日熟啦，就是、東漢末年的黃巾賊啊，呢個張國啊，搞嗰個咪飲俾人飲符水，咁啊咪飲符水，問就話飲符水，但係佢好嘢喎，個問題就話佢係學翻嗰個張道陵啊，喺四川個張道陵個五斗米度，佢呢個太平道， 張天師係嘛嗰個？ 嗰、那個張道陵啊，五斗米度，佢呢個就太平道，太平道，但係佢又俾人飲符水。嗰啲符水咧，話而家其實解釋到啊，點解啲符水可以能夠醫到個疫症？其實嗰時個疫症唔係 有朱砂， 係傷寒。嗰時東漢末年黃巾賊嘅時候，個疫症係傷寒。咁但係咧，佢飲符水咧，其實好多而家研究過咧，其實佢就燒咗啲紙啊，浸咗喺嗰啲中藥嗰度。咁然後咧，然後將啲紙咧就攞去佢燒，燒咗變咗依個係灰啊， 药水咁样， 咁、然后就再冲水， 再冲水， 咁咪就其实嗰啲符水咪有依个咩啦，有药性咯。 但系 俾你食香灰， 神都系撞棍嘅啫，我觉得。 系，但系佢问啊，咁啊，佢好，佢话啦，佢话你唔使俾米我，唔使捐米，你哋好咗先俾。咁啲人就话系、好。 咁佢哋俾五斗嘅系嘛？佢好似叫、所以叫五斗米派系嘛？ 五斗米就系四川嗰边嘅，呢、這个叫太平道。佢、太平道就喺度传落嚟啊嘛，所以问题就喺个以前咧，佢哋叫鬼畜啊，即系而家我哋讲丧尸啊。以前道教咧喺北魏以前嘅道教唔系叫道教嘅，而家好多人唔知道。以前北魏以前嘅道教叫鬼道教， 嗯， 有个鬼字嘅。从北魏开始，个国师叫寇谦之咧。就改咗呢、這個鬼字唔要，就先至成立呢個叫道教。佢係大改革。寇謙之後來咪影響呢個魏太武帝咪滅佛咯。我哋三武一宗滅佛啊嘛，其中一個武就魏太武嘛。魏太武帝滅佛。 魏晉南北朝嗰陣時，好多人啲名咧有個之字嘅，嗰啲係道教嘅。 寇謙 之祖沖之嗰啲都係道教嘅。 有个之字度，王羲之， 佢寇谦之 咧，王羲之都食散噶。 嗱，佢哋呢啲咁嘅魔法咧，佢哋都要考验啊，有个极端噶。 系 寇谦之后来咧，佢拜咗佢个师傅叫程仲卿，程仲卿就话见到程仲卿系话佢系自己成仙啊，俾咗药，俾啲药佢食。我哋讲道家嘅道教嘅法术啊，分三样嘅，一样嘢咧就符箓，一样嘢咧就气，第三样就药。俾啲藥佢食咧，就可以唔使成以後都唔過肚餓。咁但係後來就張之話：你再食依劑，你就可以成仙啦。咁寇謙之一睇咩嚟㗎？原來係屎嚟嘅糞便。 嗯， 佢拒絕食啦。咁嗰個問就係話：程仲卿話你個仙元未到，你唔肯食屎你食屎就得啦。 食咗屎啊，真係屎啦！ 你真係屎，我哋中毒啊嘛！ 我哋嗰啲古仔啊，其實我哋講魔法嘅古仔，中國傳嚟都好多。尤其一個最出名古仔咧，所有官好，所以嗰啲好多聽眾都誤導嘅，就係咪聊齋嗰個叫華皮啊？ 哦， 呢個滑皮咧，而家完全俾電影誤導曬，個改編曬都同《聊齋》嗰條原著差好遠啊！原著都唔係嗰皮啊，但係已經改曬啦。本來嗰個《聊齋》嗰個滑皮嗰個書生咧，阿黃生咧係一個好色嘅書生，去咗電影度咧變咗個英明神武嘅將軍，有情有義嘅將軍。啊！那個女鬼咧就喺到電影度啊，周迅做噶嘛，又變咗一個有錢有義嘅狐狸精，變咗全部改曬唔同咗。但係最精彩嗰節咧，電影冇講嘅，就係同魔法有關啦。就話嗰個書生好色，想釘嗰只女鬼，俾個女鬼挖咗個心出嚟。咁然後咧，嗰個書生個老婆想救翻個老公，咁咪求救個道士。叫个道士喂点帮手啊？叫我老公可以复身啊！个道士话你冇法子啦，我都无能为力噶。你去街市度揾个癫癫得得嘅乞衣， 即系睇你心诚唔诚。 系啊， 啊食屎都要食。 系咁啊！你问就揾个乞衣，个乞衣话：，诶、哎，侮辱佢一番，又话死八婆、臭八婆乜乜乜乜闹闹完一轮咧，就话：，喂，你想屎啊嘛？你吞咗我喉龙痰，我吐督龙痰落个口度，你肯唔肯？系一个极端嚟嘅。 嗯， 佢肯吞。 嗯， 吞咗佢都冇救，咪你吞咯，你咪翻去咯。结果咪翻去咧，见咗老公嗰条尸体咧，大喊一喊咧，就嗰痰其实系仙药嚟嘅，吐翻出嚟就个心啦，安翻个心喺个老公嗰度啦， 就醒翻，救翻， 救翻咯，就系我呢个聊斋，我谂但系蒲松龄唔系乱作噶，我谂佢有根据嘅， 嗯， 佢有啲根据嚟乱嚟写嘢。 咁啊，老师请教咁。咁啊！呢個《三國演義》孔明七星壇作法，真呢啲係虛構還是係魔法？ 唔係借東風，無非係你識睇天文啫嘛。而家嗰啲天氣預報實準㗎，因為佢有衛星雲圖，有電腦， 好多嘢睇， 去同你虛擬嗰個大氣。 但 係 佢嗰個八陣圖咧，就真係喺《三國志》陳壽都有寫佢布八陣圖。 係嗰、那個係從呢、這個。啊！《易经》里边嘅奇门遁甲变，奇门遁甲里边嘅八门，幽身相道警死惊惊开，每个门其实就系代表嗰个八阵个特色，每个方位其实奇门遁甲系讲风水嘅，同风水有关，同六壬唔同，同六壬扭六壬唔同，佢系讲风水嘅，就讲方位，所以你话见到奇门遁甲，哎呀死门死紧，错啊！个死门即系话喺呢个方位度咩搞啲咩最好就系、是、搞殡葬最好， 嗯， 嗰、那个就叫死门咯，即系你做啲咩事啊？你话开门闩门嗰啲就吉。 咁但系孔明摆呢个阵嘅时候，啲兵唔知嗰个死门行咗落去，咪即系瓜啦，系嘛？即系咁样理解 啊？走唔咗出嚟，迷宫嚟啊嘛，真系。 呢啲咧系书生去误解嗰个八阵图， 系 真正嘅八阵图咧系一种。即係古代嘅戰爭當中咧，係有擺陣呢一説嘅， 係 一直到戚繼光， 係、 嗯、 即係佢啲陣咧，其實點回事咧？就將不同嘅兵種組合埋一齊， 係 你起碼有騎兵，有步兵， 哦， 有弓箭手， 係 有盾牌手，有長戟手， 嗯， 佢嗰啲配合咧，從一個小嘅組織，即係好似周朝嗰陣時一。一乘車是75個人， 是啊是啊， 他75個人是 自車嘛， 完全是有指揮，有衝鋒，有防守， 有配合， 他是配合的、啊嗯、那一個小組織，十個小組織，一百個小組織，就是千乘之軍，萬乘之軍， 是 啊，他行軍打仗、嗯、為什麼韓信說我韓信將兵是多多益善呢？因為我能夠调配呢啲一万人、十万人、几十万人，我都可以指挥。你刘邦唔得，你刘邦最多指挥十万人。佢呢、嗯、个阵法系有道理喺里面嘅，即系各种不同嘅军兵种配合，形成一个最大嘅战斗力。即系头先两位所讲嘅咧，就系、是、一啲文人佢系唔知嘅，佢只系从书本上面去发挥佢嘅想象，即系八阵图点样用啊？入咗死门你啊死梗啊！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它还要变化的。 是 即如果敌人来攻这个阵，不论你入哪个门，它都将你转到死门那里。 嗯。 它这个指挥呢，当时是无非是通过声音，即是金鼓。 啊，即係鳴金打鑼、敲鼓進兵，同埋通過旗幟。 係 啊，咁當然仲有號角嗰啲聲音，即係通過聲音嚟指揮。如果唔係千軍萬馬，你點指揮啊？而且即係一打起嚟，即係塵土飛揚啊嘛。所以當時戰爭咧有兩樣，一樣嗰、那個地域啊，一定要限制到聽得到、睇得到。 嗯， 拿破仑都系咁嘅指挥。如果睇唔到，点指挥啊？啊，第二个咧，嗰、那个阵啊，系要能够跟住我嘅指挥去走嘅。 嗯， 所以系变化嘅。你睇兵书，个个都识睇，都背如流。但系打仗就唔系个个都识打，即系灵活运用咧，就系、是。你怎樣運用個兵法嗰個精神？ 佢咁啊， 知己知彼去打。 你正話講嗰個咧，有長矛啊，又有戰車喺後邊配合嗰啲，呢啲其實就唔係頭先我哋講嗰啲魔法咯，呢啲係科技嚟嘅咯。 嗰啲係包裝啊嘛。 包裝。 你點樣有啲嘢啲道理，你同啲兵將講唔清楚啊嘛？同埋堅定佢嘅信心嗱，我依啲如有神助喎，你信 我有 實打贏喎、啊， 你一定。 同埋你係。赫斯马尔啊嘛，攞嚟诸葛亮嗰啲嘢，系嘛？你咧，哇，五光十色又真系好似有神有化咁，同埋夜战嗰阵时更加系啦。咁即系你信神信鬼就最啱啦。咁我就激发你心里边嗰啲恐惧。 所以阿马丁成嗰个包装好啱噶，当年其田丹嗰、那個火牛陣，咪就係包裝咯。哇！穿曬五顏六色嘅衫，點曬火咒火水嚟燒佢條尾，啊個角嗰度冚爛企骨啦。嗰班友咪個以為唔知邊度天上走出一位鬼怪出嚟，佢就火牛陣咯。依、這個係 呢幾日香港都類似啊，係嘛啲野豬陣。如果你擺啲炮仗喺啲野豬度標一樣， 所以佢哋有個一定嗱。所以我魔法咧，佢哋其實你唔知道你咪係包裝，即係佢個運作咧，佢有個儀式嘅，所以剛才馬丁盛講話嗰個跳大神咧，其實剛才講火藥中國人以前亦都用嚟燒炮仗咧，其實都係以嚟驅鬼嘅，驅個年獸啊嘛， 驅鬼後來用嚟燒瘟疫啊嘛，而 家除咗燒炮仗，而家冇咗啦，仲跳嗰種叫做羅舞啊，個羅字就係企人邊一個艱難嘅難啊， 即戴面具 啊，跳羅舞啊，跳羅舞其實就但跳舞啊，係魔法嘅一種嘢。嗱，以前占卜咧，商周時期嘅。占卜咧，一定系由女性嘅巫师，我哋巫其实就是女巫嚟嘅，唔需要加个女嘅， 唔需要加个女。 男咧就如果男性嗰个叫做合，即系巫字旁边加个看见嘅见，嗰、 哦、 种。但系咧，佢哋跳舞咧，占卜嘅卜占卜一定由女巫啊喺度跳舞。跳舞個舞步嚟先可以， 一定要女性咧？ 女性係陰啊嘛，通靈啊嘛， 相傳 係。你知啊，只有文米婆，從來冇聽過文米公。 冇啊冇啊， 係嘛？所以啊，女性 有神棍 啊 有， 神棍有係冇依樣嘢啊，一定要跳舞嗰方面。 我真係見過文米婆喎，真係文，即係唔到我唔信喎又。嗱，我唔係導啲聽眾或者導大家。 不過同埋咧，依啲咁樣嘅魔法咧，中國式嘅魔法咧，其實個傳統係好多係嚟自咩？嚟自頭先講嗰啲咩叫做？落古啊咩成啊，其實啊嚟自炎帝嘅文化，我哋講炎黃二帝啊，即係苗族。 苗族 就係蚩尤打輸咗之後，一路失殺，一路分散，所以有啲咧喺中國嚟講嘅，又喺湖南湘西、喺貴州、黔東南啊，我去過啊。 三苗啊。 啊，三苗，同埋咧好多落咗東南亞，所以點解泰國嗰啲有降頭？ 降頭。 其實是中國嚟嘅。同埋咧，仲有咧，據講嗰時咧，走過白令海峽，嗰時冇大西洋嘅，去到去北美洲印第安，其實都好多依啲魔法，其實可能都係苗族散過去嘅全部。 Okay 啊、你東南亞而家嗰啲，譬如我屋企試過請印傭，請泰傭。他哋講都仲係有降頭㗎， 係 公開去講添噃，公開喎，即係好似家常便飯，嗰啲要守齋誒，為咗落施降啊，做嘢啊咁樣咯，即係好似家常便飯咁嘅就講到。你嗰陣時咪好出名有一個 case， 唔知真定假，就係、是、電視無線電視公司個總經理余經緯嘅，話死咗嘅時候解剖。 哇，好多嗰啲 蟲 啊，喺個肚喺個胃嗰度就中咗降，話佢喺東南亞中咗降，好出名啊呢個樣嘢，登咗好耐，好多十年都講。 生咩蟲啊？ 啊，如果你科學解釋就係、是、啊，根本係 食錯嘢 係 嘛？ 食錯嘢係嘛？裏邊有好多蟲啊！咁啊，依個就 我哋嘅電話咧，18723111 Facebook 咧，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一陣咧，邊位如果係有興趣想講下科技？啊，讲下呢啲魔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一倾。好啦，咁啊，听完呢个新闻以后，我哋继续。 同疑似病例，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过去两日在大连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当前大连疫情防控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要严密防范，果断处置，采取更科学精准措施，尽快控制疫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和环境保障。美国芝加哥警方表示，一名中国留学生日前被劫杀案，疑犯已经被捕，他是一名18岁非洲裔男子，被控一级谋杀等罪名。当地传媒报道，芝加哥警方初步调查相信，当地时间今个月9号下午2点左右，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一名24岁中国留学生，在从学校回家途中被一名持枪男子抢劫，胸部中槍，疑犯劫去事主一些電子產品之後駕車逃去，事主送院後傷重不治。報道說，芝加哥警方根據市內監控系統鎖定疑犯，在拘捕疑犯時，他正持有犯案時使用過的同一支槍。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是天晴乾燥，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玲首先讲封路。为了配合仪式进行，中区今日会有封路措施的，而家遮打道去上环方向，介乎侧臣道至到美利道之间的一段，以及是介乎侧臣道至到会所街之间的一段，都是会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啦。另外，弥敦道有水管急收，去长沙环道方向近北京道的慢线而家是需要封闭的。而受到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马纪仙峡道的唯一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返㗎喇。不过重型车辆是仍然不能够行驶介乎白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之间的一段山顶道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远东金融中心一段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是太子道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 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有一间嘅保险公司咧，通知的士业界咧，佢哋就唔再承接新单啦。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吴坤成， 每个月咧有300部新车，佢突然之间保险公司承保嘅时候，佢哋全部就搁置晒喺度啦。 张先生， 我都系的士司机嚟嘅，试过一单交通意外，另外一个司机咧揾啲包楼诉讼 claim 咗我哋40多万。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做紧乜嘢啊？读紧节目内容啊？ 系啊 ，Freddy 睇紧啲资料咯。啊，唔知道听众咧中唔中意我哋介绍嘅嘢咧？ 哎呀，唔使估估下啦，不如直接问听众咪得咯。 吓，点问啊？ 吓、啊，你唔知咩？11月19日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就会有台长热线，听众可以喺 《开心日报》 精拎一点、 手下留情、 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里面打1872311，发表对一台节目嘅意见。 咁多位听众，咁我哋等你电话啦。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咁啊，仲要講講電話18723111，可以聽眾打電話嚟，或者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同我哋一齊傾下科技同魔法啦。阿飛哥，我哋真係傾咗好多魔法，科技咧，而家最緊要係邊樣科技咧？ 人工智能 AI。 AI 嗱，依家問題就話你可以講識啊，解釋得到咧，嗰啲叫做科技；你解釋唔到咧，咪叫做魔法。嗱，最近新聞已經報導咗，而家日本人咧應用咗 AI， 令到嗰個人咧、那個媽咪可以睇到佢死咗個女啊，俾佢能夠全身塑造翻嚟俾佢，唔止仲可以摸到、感覺到，其實全部係。用現在的人工智能搞出嚟依啲咁嘅科技，依啲係科技。佢覺得啊，好然後乜嘢？咁你解釋唔到，咁你咪叫魔法。你解釋到，哦，原來係人工智能搞成嘅。嗱，依啲咁樣嘅，即係話你好似係真嘅咧。其實以前頭先我哋講漢武帝啦，啊，漢武帝個古仔就係一樣類似啦。漢武帝就話好懷念佢死咗個妃嫔叫李夫人，咁佢就話揾個方士，那個方士叫李少君。喂，你可唔可以能夠招魂，揾翻我嗰個你寵愛嘅李夫人同我喺度同我傾偈，各方面我見翻佢啊！咁真係佢一個帳幕度，佢又望到，佢話嗰個夫人真係出現喎。 嗯。 咁但係而家我哋經過查究咧，其實嗰樣嘢咧，嗰個李少君所搞嘅樣嘢就係中國最早嘅皮影戲。 皮影戏 啊，咪就系嗰样咯，一样。而家我哋 AI 啊嘛，嗰时叫皮，叫咗个皮影戏咯，剪纸啊，剪成个样咁上下啦，喺度摇下喐下，我哋咪要呢样真咁样样咯，咪招魂咯。 最紧要你信， 系 你信佢， 亦都唔准俾佢埋去摸。 系啊， 诶，佢有个沙像隔住， 有个沙像。 如果唔系，边有影你睇啊？ 就等于大卫高柏飞一样 啊。 到唐玄宗嗰陣時，又有呢啲咁樣嘅魔法嘅記載，就話有一個山野之人， 話法術好好好好犀利嘅。咁啊，唐玄宗，佢信呢樣嘢噶嘛？喂，咁啊，請佢嚟啦。咁自稱張果老， 係 即係嗰個張果。咁啊，邋邋遢遢，披頭散髮，一口黑牙， 嗯， 即係臭崩崩咁樣。個皇帝梗係呢啲係神仙嚇，唉、就嗌番茄啦咁，大喊， 嗯， 自己亂扯頭髮。即一头白发啊，掹到光光晒， 嗯， 然后你话我啲牙黑唔要啦，攞啲嘢嚟凿晒啲牙，咁然后个皇帝睇见仲核突啦吓，赶出去咁，诶，一翻转头一头乌丝， 嗯， 满口白牙， 嗯， 咁而家咧即唔系话研究啊。即係呢啲梗係假嘅啦，冇可能噶嘛。 係 啊，但係佢點樣俾個皇帝睇到有呢、這個有呢個現象咧？你可以話係魔法，亦都可以話係魔術。佢點樣搞得嗰啲頭套啊？定係點樣嗰啲假牙啊？總之你當時嘅呢個科技嘅水平咧係達唔到嘅，咁你就覺得佢係魔法。就信佢咯，信佢系神仙咯。 系 咁啊，揾到皇帝笨高官厚禄啊，成日跟住佢，久久又变搞啲幻术出嚟啊。啊，比如讲即系诶，整个仙桃俾你食啊，咁诸如此类。 嗯哼， 即系全部而家睇落嚟呢啲记载咧，你只能够理解诶，佢系利用魔法、魔术或者系障眼法。 嗯。 總之揾到你皇帝信佢，張果呢啲故事唔係一個嘅，因為唐玄宗信呢啲嘢，咪好似秦始皇信徐福咁咯。 係， 你皇帝想長生不老，你就幻想有仙人嚟幫你，咁咪有啲咁嘅魔術佬嚟滾錢滾糧票咯，係啦。即係歷朝都有呢啲咁嘢嘅， 有 關鍵係你想要一樣嘢係得唔到嘅。好啦，咁就嚟啦。 唔系最紧要咧，你如果用个科技嘅角度去睇咧，可唔可以解释得到？嗱，依个道教里边有个招叫做半夜就鬼叫门。 嗯， 话有只哇门都啲话去召只鬼魂嚟拍门。咁啊，问题点样如何真系听到拍门声？咁啊，而家啲人咧就考证咗咧，其实咧佢系用一种方法，你依咪科技方法，就话咧佢系用嗰咩嗰个道士咧，佢系用一啲黄鳝嘅血。就涂喺嗰度门嗰度， 等佢现形。 啊，嗱啲黄氏血咧就可以传好远嘅，嗰种味。咁传到远咧，就边啲味闻到咧就蝙蝠。 嗯， 蚍蝠啊，千里之外都捉蚊噶。佢闻到啲黄氏血咧，就冚冧飞到嚟，咪变咗蝙蝠拍门，唔系鬼拍门。 嗯， 你咪变咗依个。咁但系而家我如果从事呢啲咁嘅研究科技与魔法嗰啲咧，有啲嘢我值得研究嘅。譬如话嗰啲道教咧，佢哋嗰啲法术咧，有几样嘢佢中意用嘅，一样咧就乌龟尿。 嗯， 咁啊，究竟乌龟尿咧，你咩特别咧？但系咪依个要化验啦？如果从科技角度咧，怪啲乌龟尿有啲咩特别啊？唔知啊。另一样嘢就猫头鹰只眼， 嗯， 又话有效嘅。咁你究竟猫头鹰只眼咧要解剖啦？究竟搞乜东东？啊，呢啲就我哋讲佢哋嗰啲道教法术噶。我哋讲嗱，道教就有个名嘅。闹道教啊，闹道士咧，我哋通常就一定叫妖道， 系 就妖道。闹和尚就唔系妖真，和尚系淫真， 淫真魔真， 淫真。道士就妖道啊，捉鬼天师嘛，呢个捉妖天师啊就妖道。咁佢哋就专教佢三样嘢嘛。符箓咩叫符箓咧？符箓就系将嗰个日月星三星变咗做图文，就叫做符箓。啊！嗰啲符箓咧就有曬咒語各方面啊，就話有一種最好嘅符箓，我哋叫做咩魔法？嗰啲道教裏邊有個魔法叫捉妖科啊！捉妖科咧就流行喺湘西嗱，沈從文有記載過嘅，沈從文同阿黃永玉都提過嘅，就喺湘西啊，即係湖南嘅西部啊，就話將嗰啲死人咧運翻香港運唔到，咁啊只要咧將嗰啲符箓貼喺你額頭度。咁然後嗰個師啊死人咧就會 彈翻起， 會彈翻起，跟住嗰個魔法師 跳 喺度跳跳，跟住走翻去啊！ 系 啊，翻翻去嗰度龟肚。 湘西赶尸， 即系赶尸啊！系咯，赶尸 啊！ 呢啲系流传啫，边个见过啊？ 啊，沈玉文话我佢见过，佢 话又话系搵啲兵过去啊嘛，掩护啲兵去啊嘛。 阴兵，我就唔信呢啲嘢啦。呢啲正式呃神骗鬼，死尸可以整起嚟，唔系跳两下就算数喎。如果跳两下，可以佢抽筋咁样跳两下喎。点解赶几多里地？ 系啊，翻屋好远噶。 呢啲系即系呃神骗鬼啦。 所以結呢個就變咗你解釋唔到，咁你咪信咯。 唔係，首先有冇啲咁事先？ 有冇 啊？呢啲事都係傳說，或者係拍電影嗰啲揾嚟搞笑嘅啫。係咪真係可以將啲屍自己走起嚟，走好遠咧？呢啲係冇法子俾人哋睇到嘅。 係 啊，即係佢話睇到，咁你咪信佢咯。 可能佢里边有啲装神骗鬼嘅伎俩，你睇唔到， 可能 即系做魔术， 可能系就讲出嚟运兵又得，走私又得，系嘛？咁佢见到有啲人喺度喐，咁你唔敢话去守佢啊嘛？系嘛？官兵都唔敢守佢，咁瞒天过海啊！呢啲系 呢啲教识美军添啦，点样越南运毒翻嚟美国咪藏尸咯喺啲尸体里边，你唔敢喐嗰啲尸体噶嘛？ 系。 所以呢啲嘢就話你嗰啲嘢，你因為有啲嘢你因為解釋唔到，其實解釋咗咧根本係騙術，係騙術。 嗰呢啲係叫騙術。但係咧，譬如話頭先我哋上一節都講過下啲擺陣，阿馬生講嗰啲行軍嗰啲係直情係科技啦。咁你譬如講諸葛亮嗰個八陣圖嗰啲，其實係八卦陣啦，阿岑老師啊嗰啲。咁上星期我聽過你講嗰個一分鐘閱讀講鬧牆嗰樣嘢又幾得意喎，咁嗰個李慈岑教授喺台灣就研究好多即係氣功啊， 手指識字 啊，氣功啊呢啲嘢，佢係一個科學家嚟噶嘛，即係專研究電力啊呢啲嘢，咁佢話咧，如果打開咗個信息牆，陰間同陽間兩樣嘢打開咗咧，可以聚到啲能量翻嚟咧，呢樣嘢咧。变咗科学解释到，咁如果系真嘅话咧，变咗即是话可能有啲人啊真系啦，识攞嗰啲能量系嘛而布阵，咁变咗就唔系魔法噶咯，系真噶咯，吓即系如果。 但系佢仲有好多嘢要做要证明， 系佢未得，佢未得，佢未得，佢未得 证明， 佢冇一个侦察器。而家嗱最差变咗唔系科学吓，你唔可以话将佢 test 下啊，次次系咪咁可以再做咧？ 即系你讲来讲去咧，都系一种理论。你最緊要俾大家睇到，就算係大嘅 call 麥飛嗰啲呃你，你都有一個眼見啊嘛。 係， 比如講你話有陰間嘅，有陰間咁，你點樣使大家感覺到你都唔好話睇啦，感覺到陰間啲力量。 佢嗰度咧，其實提到咧有一架車，而家我哋架電池車叫 Tesla 係嘛？Tesla 咧。是一個人啊，係一個塞爾維亞人喺上啊，即係百幾年前咁。佢喺奧地利出世嘅。咁問題佢亦都係一個科學家，佢做呢、這個交流電。咁阿李時臣話佢發現佢啲手記嗰度寫咧，佢同呢個外星人正同外界有接觸過喎，有啲日記筆記咁接觸過喎，又發覺佢都有講流長。但係好可惜，又係做唔到啲乜嘢咧，即係提咗出嚟。咁啊，過咗八年後，啲蘇聯嘅唔係俄羅斯嘅科學家係咪又搞？咁而家到阿李時臣，佢又走去搞，咁啊變咗喺氣功嗰方面，佢都講好多嘢喎。其實 係 咁另外講嘅都有趣咧。嗱，正話馬生講嘅，你可唔可以見得到啊？咁咧，佢又講水晶喎，水晶嗰個能量咧，同嗰個鬧場咧，佢係一樣喎。兩樣嘢一樣，咁佢係做過喺實驗室做過科學實驗出嚟喎。 係， 咁但係到最尾咧，佢又好坦白承認喎。佢話係用呢、這個有啲朋友有啲受訪者用佢嗰個經絡嗰個感應敏感感應到出嚟，就冇一個始終發射器偵測器去聚取點樣做咧咁，即係都仲係開發中。 即係冇科學嚟證實。好多呢啲嘢 研發中， 比如講你話外星人嗰啲嘢都係 即係神神怪怪咁樣，一陣又話美國 CIA 收住，或者話邊啲獨裁國家收住，呢啲嘢都唔可以公諸於眾，大家真係攞科技嚟到去考證嘅，係幫考證嘅，但係咧有啲嘢啲人係解釋唔到，佢咪攞呢啲神化化嘅理論去解釋咯，即係話喂你而家有病唔使醫㗎，我喺你肚度安個輪就得㗎啦。咁你信咪得咯？佢真係有幾十萬人、幾百萬人信嘅喎、哦。咁佢仲要話俾你聽，我真係感應到喎、哦，真係醫好我病喎、哦。咁冇辦法啦。 嗯， 係嘛？你啲人係要信呢啲咁嘢，即使而家仲有好多部落係信嗰啲神神怪怪嘅嘢。 問題就喺邊度咧？就所以個麻煩嘅地方咧，就話你魔法裏邊咧唔係冇科技。但魔法因為佢係好多嘢咧，仲係因為科學就好緊要一樣嘢講實證嘅。你冇實證，好似阿馬丁聖話，我見到先，我先信嘅啦。我見唔到，我梗係加神騙鬼。你一定要講實證。如果冇實證咧，有啲嘢咧就有理論，但係理論之餘咧，呢啲咁嘅所謂魔法就加咗好多水分。啊，加咗呢個水分就麻煩啦。啊，呢、這個變咗神神化化啦，加咗好多水分裏邊啦。你咪頭先講鬧場，鬧場係有。你而家證實咗，其實所謂鬧場，其實就等於係一個螺旋嘅軌跡。太極圖咪就係鬧旋咯。而家我哋問題，你話用科技講，我哋已經見到我哋嘅 DNA 鐵氧核同核酸 DNA 就雙螺旋，都係一個鬧場嚟嘅。咁啊，另一個好明顯嘅鬧場就龍捲風。龍捲風喺咁話你咁，佢個鬧場所產生嘅作用喺裏邊啊。咁然後佢又用科學證實咗呢啲咁樣嘅陰間嘅信息場咧。你自尋佢證實咗啦，用呢個科學證實咗，係個速度係光速嘅39倍。光速好快啦， 好快。 佢光速啊，咁光速嘅39倍，所以變成個信息。但係啲信息嘅意思即係你傳遞信息係剎那。咁我哋以前咧唔識唔講啊嘛，如果你譬如我哋講，而家我哋如果古代俾人show出嚟，可以傳真。佢咪當你係魔法咯？而家我哋話係可唔可以張紙咁樣轉過嗰度就收到嗰個信息啊？而家就證明呢啲係科技嘅產品嚟嘅。但以前唔識呢啲嘢，咪就覺得你喺度玩緊魔法 咯， 係嘛？點解會傳真咧咁啊？ 特異功能啊，唔止魔法添啊！ 即係以前係一種想像，需要係有一種咁樣嘅能量， 係， 但係佢啊達唔到，咁啊存在神話當中咯。但係今天如果即係嗰個傳真係好普遍㗎啦，而家家家都有㗎啦，咁啊電腦網絡都有㗎啦。但係呢啲同古代嗰啲想像係兩回事嚟㗎嘛，你唔能夠話啊，即係神話或者係魔術終於現實啦，就倒過嚟，反正當時係有咁樣嘅嘢，唔可以咁樣去逆推㗎喎呢樣嘢。 呢個都阿馬生提得好啊。我咧無意中啊睇到啊，咁啊呢個《封神榜》阿哪吒坐嗰個風火輪咧，係嘛生風生火噶嘛，而家有得賣喎，而家喺淘寶有得賣風火輪，係一隻電嘅兩個輪咁，係好多人用嘅喎，喺街真係有人用喎， 犯法噶。 大陸好似好多人用， 我知 香港就未 可以 charge 你喎， 未得。咁但係譬如話有好多嗰啲滑板。將咗電池行得好快嗰啲咧，嗰、那個就唔係風火輪，一塊滑板，嗰、那個應該就係備用嘅，嗰、那個備用送貨有人用啊，喺街度人用，咁呢個就係逆轉翻， 嗰啲 係 交通， 即係好似阿馬生講咁逆轉翻以前啦。咁、但係呢度咧嗱，講啲有套電影好得意嘅，就係香港我哋細個嗰陣成日睇嘅，叫十兄弟嘅、十兄弟咧，我都想講重播又睇30次都有。佢又有千里眼、順風耳啊、遁地飛天啊咁嗰啲，其實有一個朋友同我講咧，佢就話就係可能係即係民間傳說嘅嘢，當然係民間傳說啦。但係嗰啲就係等於道教講啲他心通、他千里眼嗰啲啊、他耳通啊嗰啲嘢，去轉化咗。 佢而家唔係我哋以前叫千里眼，而家有個新嘅科技 term 啊！而家 CIA 都喺度研究緊咧，叫做 remote viewing 啊，叫做遙視啊， 遙視 用遙視啊。 咁而家擺監察嗰啲天眼咧，周街嚇抄牌嗰啲天眼，都係千里眼嚟噶啦，嗰啲。 而 而家全部都有呢啲咁樣嘅，以前你唔知話乜嘢，咁有人會撞到你，因為其實含能監控啊嘛。 監控。 新聞報道咪話芝加哥個男仔俾人殺死， 啊、 開槍扮咗佢，咪有監控即刻捉到個兇手咯。 係啊係啊係。 即刻知啦，係嘛？ 係啊。講到科技咧，即係嗰五 G 科技，我睇過一個報道咧，就係、是、用喺醫學上喺中國，咁嗰個醫生咧幫兩個病人同時做手術，咁佢嗰個就係、是。他坐在北京，個醫生坐在北京， 攞視像嚟做啦。 視像個病兩個病人，一個在山東，一個在唔知喺江蘇咁樣做，博骨喎，係成功到，係5G科技嚟嘅，係呢個係大概兩三年前到， 係 喺網度睇到嘅，係成功到嘅， 呢啲係解釋得到嘅。 係啊，咁但係好似岑老師頭先講，如果喺古時嘅話，就變咗魔法了。 你不知其所以然，咪話係叫做魔法咯。但係如果知其所以然，就係、是、科技。即係我哋講，而家中醫都係噶，中醫好多嘢咧，就基本上都係黑箱作業嘅。佢一邊啱，嗰邊又啱，佢就覺得話有依個咁嘅兆頭。推論到嗰邊，但係中間個黑箱係究竟解乜？佢哋咪互插唔開，唔知咁呢個就不知其所以然啦。但係佢要照收貨，西醫就一定要拆爛個黑箱啦，裏邊嘅黑箱搞乜東東？ 佢要攞化學嚟證實， 係 嗰種化學成分對你嘅身體真係有咩醫療作用？咁就係現代嘅西醫， 係啊， 古代嘅西醫咪又係亂嚟，估下。 咁佢係個摸索階段嚟嘅。 係啊，中醫都係摸索階段嘛。中醫而家慢慢去分析嗰啲中醫嘅藥，佢無非係一個木頭一個石頭啫。係啊，或者金屬啦。咁呢啲嘢溝埋，點解可以醫到病咧？佢從科學解釋唔到， 解釋唔到。 但係佢係公理，因為係公家嘅公啊，道理嘅理啊，係幾千年嚟真係咁多人食呢個方係好咗嘅喎。咁、 這個、 大家信佢咯， 用統計咯，用統計咯。 但係佢冇法子實證， 冇法實證㗎。你譬如好似而家針灸個穴道，咁你用西醫嘅立場咧，要話你話有穴道， 穴位喺邊啊？ 解剖出又揾唔到嘅，冇嘅， 揾唔到 嘅。咁佢話佢唔信呢個， 佢話再生先有穴道啊嘛， 你只得個信字。 我哋話未揾到啦，啊， 你解釋唔到，解釋 唔係你而家又照唔到嘅。照都照唔到啊！解剖唔得啊！死咗開嚟睇唔到嘅咁。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聽完新聞再講最後一節。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国家及香港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和意义重大，必须深入学习。指出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成功，关键在于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認為要有核心領導才能夠穩定，又指出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屬於整個發展的關鍵推動力，帶領全國開創並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陳茂波發表網誌又說，對歷史決議提出中央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有深刻體會。他以立法會選舉為例，指出報名參與人數眾多，競爭激烈，背景較過去更多樣化，代表更廣闊階層，相信日後的立法會將會向行政機關提出更多元的觀點和意見，推動香港邁向良政善治的新階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透过调整外佣指定检疫设施数目和入住名额，每日来港的外佣人数已经逐步回升。他又说，菲律宾和印尼的疫情持续放缓，当局会观察两地疫情、疫苗接种率的进展、抵港确诊率的变化。 去調整從兩地輸入外傭的進度。羅志光在網誌建議僱主在外傭續約期間勸說和安排他們延後放假回國，一來可以減低感染機會，二來避免回港時就受阻滯。他認為若果外傭在完約後希望回鄉生活，而僱主需要聘請新外傭，最佳方法是和原有外傭達成協議，先續一份新合約，當新外傭成功到港和完成檢疫後，先在雙方同意下終止合約。推而求其次是遊說外傭延長現有合約，最長六個月，當新外傭成功到港和完成檢疫後，先在雙方同意下終止合約。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延長一日後閉幕並達成協議。中國代表團團長、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文說，今次大會最主要的成果是達成巴黎協定實施細則的相關議題，為落實協定奠定非常好的基礎。趙英文接受中國傳媒訪問時說，今次會議落實和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資金方面，雖然有一些進展，但還未完全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各國必須聚焦務實行動，不能將好不容易達成的成果變成一紙空文，呼籲發達國家切實地盡早兌現對發展中國家有關資金的承諾，共同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他說，中美聯合發表格拉斯哥宣言，為大會進程注入正能量，為大會的成功作出貢獻。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在華盛頓表示，當前台海局勢緊張，美國難辭其咎。秦剛以視像方式在三藩市舉行的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年會致辭，他強調美方不斷操弄台灣問題，企圖以台制華，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對中方所作的承諾，謹慎妥善處理台灣問題，警惕防範台灣問題導致中美衝突和對抗。秦剛又說，近年來台灣民進黨當局煽動兩岸對立，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獨挑釁，正一步步將台灣民眾裹挾上台獨戰車，這些行徑嚴重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台灣同胞切身利益，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台獨是絕路，中國必須統一，亦必然統一。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出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呢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因为有道路工程，窝打路道返沙田近雅式士道嘅部分中慢线呢係需要暂时封闭㗎，影响到一带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咁就因为有道路工程，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雅式士道嘅部分中慢线係暂时封闭，车龙呢排到过去太子道西。咁另外呢，现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係车多繁忙。跟住咧，提翻呢一个特别交通安排，喺遮打道去上环方向，介乎侧臣道至到美丽道一段，以及系遮打道去湾仔方向，介乎侧臣道至到会所街一段，同埋咧侧臣道介乎遮打道至到江乐道中一段咧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因为有特别交通安排，现时咧遮打道去上环方向，介乎侧臣道至美丽道。遮打道去湾仔方向，介乎侧臣道至会所街，以及系侧臣道介乎遮打道至到江乐道中一段系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内背，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 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政府有资金去支援同学仔去学呢个生物科技啦。如果真系有啲嘅同学想入行，有啲咩说话同佢哋讲？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创会主席于常海： 做科学家咧，你唔执着嘅话咧，好难做到啲嘢出嚟。但系咧，接受知识咧，一定要开放。我哋嚟呢个世界咧，学做我哋唔识做嘅嘢。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紫色其实是 睇富贵的颜色啊！ 哈林色上面 喺古代中国的占星学上面咧，你又见到有紫微星啊，你有紫气啊，有好多有关。 紫禁城点解会叫紫禁城？就呢个原因，因为紫微系即系坐王啊嘛。 当日落到好低好低嘅时候咧，你最后一次见到颜色咧，其实都系紫色嚟。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色上面。 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好了，最後一節講埋呢個科技同埋呢個魔法。科技以前咧，即係喺今天嘅呢個自動化大生產，或者講係呢個信息化時代之前咧，就講究鋼鐵就係最高嘅科技。即係你又用炮，我又用炮。但是我这个炮呢个钢铁的质量好过你。这个呢在抗日战争那段时候、有一个记载很有意思的。 嗯。 就说中国人又做炮，日本人又做炮。即是大家都做那个最简单的最便宜的迫击炮。啊。那他在近战当中呢起很大作用。咁但系中国由于嗰个钢嘅质量唔好，所以你嗰个迫击炮嘅射程咧就唔能够远，因为你射程远要用多啲火药噶嘛，用多啲火药去炸噶嘛，啊，同埋个炮弹打过去咧，你又系咁大嘅炮弹，佢又咁大嘅炮弹，但系爆炸起嚟咧，由于你嘅炮弹嗰啲质量，钢铁嘅质量唔好，你爆炸嘅杀伤力就差。咁可以差好多倍嘅，就咁簡單一樣武器，都係講日本佢不但係嗰個鋼鐵嘅產量多過你幾十倍，而係嗰個質量都好過你。 當然啦，那個質量好緊要啦，你個純度係嘛，即係嗰個有冇雜質啊嗰啲咁要計。咁不過有一樣嘢要睇，我諗就係日本去到侵華戰爭嘅時候，已經由明治維新1870、1869、1870開始去到1930幾嚟嘅時候，已經積聚咗成60年嘅經驗。咁中國我諗係幾時啊？五四運動後先至講科學嗰啲係嘛？先大舉去講。但係 你洋務運動已經開始啦， 洋務運動係好 佢有練鋼嗰陣時係嘛？佢都搞 好弱雞， 但係佢都唔係好弱㗎。你甲午海戰嗰陣時候，中國雖然係買嘅軍艦，日本又買，但係中國嗰啲軍艦咧，有一方面係強大過佢 嘅，大隻過日本嗰啲 嘅。係個噸位係7535噸，呢、這個7000幾噸咧，係到1980幾年 解放軍啲艦先至有咁大啊！八幾年之前都唔夠清朝嗰只艦咁大噶啊！但係你如果講佢全面嘅科技發展咧，日本佢最緊要一樣，首先係教育，教育現代化。嗱，日本侵華嗰啲嗰陣時，嗰啲日本兵全部起碼係初中畢業， 嗯， 而中國嗰啲可能係排長、連長、營長，都可能係文盲，係唔識字嘅，更加唔好講兵啦。咁呢樣個教育水平係限制咗你個科技嘅發展嘅， 同埋嗰個教育啊，馬丁除咗教育之外，係成個價值個觀念啊。是整个中国扭转不到，所以他不可以能够在洋务运动上起飞、嗯、因为他们那时候张之洞讲的名句嘛，中学为体就西学为用，就是说其实西学都有体的，西学有体才有用的，所以问题不是西学是用的，没有体的，那他西学的体就是讲科技里面的科学方法咯，培根那套嘛，要讲实验的嘛，这些是科学的体嘛，你不讲个体咁你教育都唔掂，你成個價值觀念係錯嘅。日本唔係喎，日本係全部照抄喎。你就係西，佢個名字為新，就係西學嘅睇西學嘅用喎。你中國就話我要中學嘅睇，我淨係要啲西學嘅用嘅，咁你個西學就唔掂咯，就係 咁。即是話佢想買科技啫。 呢個係從龚藝霖開始已經係㗎啦，唔係張之洞啊。即係呢個藝員林則徐佢哋。话思而长技以制而，都系技啫嘛。 系啊， 佢要个科技。 佢认为睇我系最高级噶。 系啊， 中国啲礼仪道德边个救我哋啊？ 系 鬼佬嗰啲系鬼嚟噶嘛？ 阿杨振宁嗰阵时都讲过啦，佢话1900个时候，佢中国冇人识微积分 calculus 嘅，但去到1930清华，佢话差唔多啲学生个个都识啦。如果要教嘅话，个识系我谂个落后差距系好大嘅当时。即係嗰、那個， 你講嗰個只不過係數學咋， 數學咋， 飛哥講嗰個係體制啊， 體制 思維啊， 成個思維 係， 成個價值根源 係 嘛？但係其實係兩樣嘢嚟㗎。你依個中國嘅體咧，唔係話唔得，係得，但係佢最邊嘅個體啊，集中喺倫理方面、道德方面；人哋嗰個西方嘅體啊，集中喺知識、認識論方面，係兩回事嚟嘅。 一個求佢哋啊求真啊嘛，我哋啊求善啊嘛，係嘛？ 你係。西方嗰個首先係尊重文化、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 嗯、 而呢個中國咧係民以利為師，你係要尊重皇帝，係要尊重官， 嗯、 你冇可能啲官同皇帝去尊重嗰個知識分子嘅，咁呢樣你就死啦，即係永遠都係外行領導內行，咁你打仗都係噶， 嗯、 一定係政委大曬噶。政委嚟指揮你嗰個將軍噶，咁啊政委唔識打仗噶。 咁啊政委係要保證黨嘅思想喺度。 唔係，係保證你聽阿帶嘅話。 係咯。 最緊要呢樣嘢。 思想控制啊嘛。 啊，阿帶啱唔啱？唔知道。啊，但係你一定要聽話。咁呢樣就是中西文化最大嘅差異咯。 你同埋講到嗰個文化唔同咧，嗱，中國嘅魔法、東方魔法同西方魔法，其實我哋今日未講有個好大嘅唔同。唔同喺邊度咧？西方嘅魔法咧，其實佢背後裏邊就同個信仰有關嘅，仲有宗教，有呢個係科學各方面連埋一齊。其實信仰好緊要嘅。咁你依個西方嘅魔法咧，有所謂白魔法，有所謂黑魔法。中國咧亦都所謂白巫、黑巫術、白巫術都係類似一樣。咁啊，白魔法咧就叫做光明魔法，就话问题嗰种魔法咧系有种正面嘅作用，譬如话医病，我用魔法嚟医你病，嗰啲叫做白魔法；黑魔法咧要嚟害人， 譬如 落蛊啊、谋财害命嗰啲叫做黑魔法。但系同样系有白黑，但系西方嘅黑魔法咧，中国冇嘅，就见咩啊？佢就话要你嗱，呢个例子。歌德嗰個浮士德嗰個傳統，即係話咧，你係揾到魔鬼嚟幫你助力，你就要同個魔鬼簽個契約， 交換，係 出賣你嘅靈魂。所以佢哋嗰種魔黑魔法咧，中國冇嘅，叫做契約魔法 ，sign agreement。我揾出賣乜嘢，然後你又俾嗰啲咁樣嘅魔力俾你。 咁呢個咁啊，即是 即時交易嚟嘅， 係交易嚟㗎， 即係經濟學嚟嘅。 係啊，依、這個中國冇嘅，中國冇契約魔法嘅，冇一個契約觀念嘅。西方有，你黑魔法，仲有一種叫灰魔法，即係介乎黑與白之間嘅中立嘅魔法。你譬如搬運。五鬼運財啊，咩豬咧？搬運式嘅嗰種咁樣嘅， 即係利己而不害人。 係啦，嗰啲叫做灰魔法。 灰魔法， 誒、啊，依、這個就西 方。中國有冇灰魔法啊？ 中國冇講，就係、是、有白毛，有黑毛。 有黑毛，白毛 有黑毛兩種唔同嘅問題。同埋有啲嘢咧，有啲你得個聽字，你唔敢唔信，即係我，譬如對我嚟講，我只能夠打個問號。譬如話，好似講我哋個魔法有種叫做茅山師傅術。 係，正想請教你。 啊，咁依個咧。我阿爸咧，我先父啊，就親身經歷過。咁阿爸咧就冇理由呃個仔噶，所以我只能夠話：，哇，係咪真㗎？我只能夠打個問號。佢就話佢嗱，茅山師傅術咧就好重視一樣嘢，就話以為茶案用嘅。啊，你睇翻叫做照水碗，照水碗就叫你聽冇聽過？ 有聽過。 只要以為茶案用嘅。茶案用。咁啊，但依個照水碗咧。就必須要佢哋嘅規定，一定要同童子眼，一定要童子。所謂童子，其實就話未有性行為，冇行過房，然後先至你先嘢先睇你真一意行過房咧就失真噶啦。同埋咧，佢話當時我阿爸話佢八九歲啫，嗰、那個、那個鄰居屋企咧就失竊，俾人爆竊，唔知道咧邊個偷，咁嗰個法師咧。啊！嗰、那個道士咧就揾佢嚟啊，一定要揾個童子嚟，就揾咗佢。係八九歲，然後咧要去屙督尿， 係 要小便，咁然後咧就整碗水，咁然後就係佢睇到啊，冇大個睇到，咁個照片個肚裏真係見到一個有一條友點樣樣戴咗尖帽，點樣入屋偷，好似能夠即係畫面咁影出嚟，佢見乜就講乜，個個睇唔到係佢睇到，咁結果個賊就捉到。咁我得個聽字啫，我又冇理由唔信我老豆喎，啊！佢話佢自己話，佢話係真係真有其事，但係佢都唔知點解喎。 係佢喺碗水度睇到呢個人， 啊， 係個賊嘅樣， 係啊， 佢識唔識佢嘅？ 佢唔識， 唔識，係細路仔睇嘅。 佢點樣描繪啲？ 佢咪話佢幾高個樣，眼大乜乜慢慢，描述個樣係點樣啦？誒、個面長定面方定面成嗰方面照描述咯。咁你講出嚟就捉到個賊咯，佢就話佢當年佢就八九歲。 嗱、啊，我就絕無不敬之意，即係如果係 佢照講啫。 但係呢個古仔，即係我哋按照今天嘅呢個科學嘅眼光嚟睇，會唔會係嗰、那個道士定係咩法師啊？ 法師係。 嚇、啊！嗰、那個法師會唔會佢首先有咗一個咁樣先入為主嘅印象？即係呢個賊嘅形狀應該係咁樣嘅形狀，然後咧佢即係用嘅方法或者用語言或者乜嘢咧嚟影響你先父，暗示 個小朋友， 使到佢出現呢個圖像嚟到說服嗰啲人，因為如果個法師自己咁講作法都得，但係就另外一種方法啦，就冇利用咗呢個童子眼。佢就利用童子眼呢種概念啊，使到大家能夠更加信服。即係如果我估計呢個古仔就係咁樣，如果唔係你先父點解會無中生有出一個咁樣嘅犯人？ 佢只話佢見到個細蚊仔做咗呢件事，佢、自己都唔知點解，咁啊真有其事啊！ 不過佢嗰、那個 即係我信得過佢唔呃你，我亦信得過佢唔呃自己。佢真係， 但裏邊一定有 QK， 係啦， 裏邊一定有 QK， 個QK 喺邊度？ 解話就咁樣解啦。 茅山術又係同道教嗰啲好近。 佢係上茅山係個道教個，佢叫三山符箓啊嘛。有上清派就屬於茅山嘅，靈寶派就屬於龍虎山嘅。龍虎山喺江西，啊茅山就喺江蘇，係近鎮江嗰邊嘅。咁啊，然後咧仲有個叫做係合簡山。都喺江西，那個就屬於正一派。佢哋道教分三派啊，三山符箓啊，裏邊可以分啊。咁就依度咧，就佢哋各有法術， 驅鬼最多。 係、啊、依個茅山師傅咧，就變咗佢哋係啊。我去過茅山啦，啊唔知馬鼎盛有冇去過咧？喺鎮江嗰度去好快啦。哇！哇！嗰個濃密靜靚。 係咪真係上清嘅地方嚟㗎？真係聖地。 係佢哋係依個係。茅山個風景， 不過佢哋道教啊，或者茅山派咧， 你頭先講嗰個童子咧，喺其他場合佢哋都好中意嘅，係好中意嘅。譬如扶機咧，喺啲道館嗰度睇個人扶機咧，係揾啲八九歲細路仔揸住嗰個嘢喺度猜啊猜咁啊，整個字出嚟。 有兩種好嘅法，即係好處 係 一種咧，就係大家信童精，係有魔力嘅，有神力嘅。咁啊，精女都係咁啦，即係呢一種係。古時候的人的一種想法，就是因為他未人道，所以他還有一些 真氣在這 裡，哎，與生俱來的法力， 一些靈氣， 啊，第二呢，就是這個姬童或者是這個柯童子廖的童，他比較易騙， 他 比較容易被人控制， 法師控制 他，是啦，就是由於這兩個這兩個因素呢，就使到即係童子眼又好，童子尿又好，童子乜都好，佢喺大眾心目中呢又有一個概念，大家信呢味嘢， 純潔清高。 如果唔係即係啲西人點解即係上古嗰陣時啲神廟都要精女去做呢，可能都係呢種概念，即係大家信呢樣嘢。 即中國人咧就好多依啲，真係叫做奇技淫巧啊！有好多依啲嘢，你好似明朝嗰個洪院案啊，或者讀歷史就知啦。洪院案就要點樣？個洪院都點得嚟嘅？係要婦女嘅第一次經期嘅經血啊嚟製嘅，仲要月滿添嘛，仲要月光圓嗰陣喎。哇！依啲咁樣，因為依啲咁樣真係奇技淫巧嘅。 所以佢叫做洪院， 即係虛虛幻幻咁。 其實係咪等於而家個？ 但 係 關鍵就係你皇帝 術啊！ 你皇帝需要嗰啲超能量嘅性能力 啊，跟住就暴斃啦，咪所以叫做洪院案咯。 咁一定係 中毒啊！中咗毒啊，應該係 你嘅縱欲啊！ 咪西門慶嗰首嘢咯，佢食都唔夠，仲要潘金蓮跪灌佢幾倍咁食，咪食到佢精盡身亡咯。呢啲一定噶啦，你信嗰啲神神鬼鬼，咪自然有神神鬼鬼嚟揾你啦。 就係因為你心理需求所以呢個題目好多啦，要講起呢啲咁嘅古靈奇技淫巧咧，就因為自古已有之。仲有一樣嘢，我哋其實都係魔法噶。呢個塔羅牌啊，塔羅牌係埃，其實係埃及嘅魔法。咩叫啊？而家好多人講塔羅牌都唔知塔係咩？塔就係道，羅就係王 道， 其實就黃道係埃及嚟。佢本以前唔係叫塔羅牌嘅，佢叫塔羅書，係一本書， 係 法老王有咩事嘅時候咧，睇本塔羅書裏邊咧就好多 揾解救啦， 解救。咁後來因為埃及法老王佢哋滅亡。就唔想呢本書落喺敵方手對方手上，所以就將佢化為牌，然後就將嗰啲咁嘅嘢咧，係變咗每張牌裏邊咧又附咗啲陳年交俾 佢。佢啲副牌係78隻嘅喎。 係啊， 好得意喎，有廿二張大啲嘅係咪？ 係啊，將嗰啲塔羅書裏邊嘅嘢咧，就變咗牌度分散。嚟保存呢個法力， 就去咗歐洲， 去咗歐洲，傳咗歐洲。 咁歐洲係咪我睇書寫佢每個地區都有一套嘅喎？ 因為吉普賽人流浪啊，係嘛？吉普賽人中意玩呢個塔羅，而家就香港仲好興。 佢攞嚟揾食嘅，呃神騙鬼，你信佢咁啊？所以坐喺度啦，即係好似狐狸高物咁啊，過水啦。 咁你咪等於揾個雀仔尖。 唔係你想要乜嘢，我俾乜嘢你。但係關鍵科技咧，我哋今日講得少。人類發展，你話人類發展社會幾千年都好啦，呢幾千年由於科技嘅每一次嘅大爆炸，使到人類嗰個控制自然嘅能力就突飛猛進，直頭係直線上升嘅。你其實而家百幾年啫嘛，百幾年前你話幾 工業革命之後啦， 啊， 佢突飛猛進係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然後又係即係硅晶片打敗鋼鐵，就係最近呢三四十年嘅事啊嘛。咁啊，完全冇用啦！你即係練十億噸鋼，你都唔夠人哋整個晶片。咁將來仲有啲乜嘢科技嘅大嘅爆炸性嘅發展咧？我哋唔知，但係只知道一樣嘢，佢每一次新嘅科技革命出現咧。人類必然咧，佢有一個更加美好嘅將來。 但是在美好的将来同时呢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是。 你会失去很多东西。你得到的东西呢是以前魔法才能够得到的东西。你以前真的梦寐以求怎可能每个人都吃饱饭呢怎可能日日都可以吃鸡呢啲冇可能噶嘛，啲諗到皇帝先能夠做噶嘛。 袁隆平搞掂咗啦，幫我哋啊， 啲老百姓 飽飯 諗住皇帝係咩？皇帝一起身，咪就食油餅咯，炸嘢咯，日日食炸嘢咯，即係喺佢嚟講呢個已經係天堂啦。但係而家，但係大家仲食得多過頭，冇人食炸嘢啦。啊，但係再過十年八年，或者再過幾十年，人類到底發展到咩咩地步？ 食丸仔咯。冇肉冇所谓食噶啦， 吞一粒嘢， 系吞粒丸仔噶啦，变咗。 其实人类一系食三餐，呢啲都系自己整出嚟嘅。 系一餐够噶啦，佛家讲。 佢本来唔需要咁噶嘛，你嘅营养够咗，你就可以做第二样嘢噶嘛。但系人咧，如果系嗰个控制力强咗咧，有时就适得其反。你好似罗马嗰啲贵族咁样。瞓喺个三餐塔上面，一日到黑食完呕，呕咗再食。即系你话佢掌握咗财富以后，有咩快乐咧？咪就浴池走林呢啲嘢咯。好啦，咁 好啊，听晚 差唔多啦。听晚 嘅题目， 听晚嘅题目系五大右派不能平反。 嗯 啊，咁就我哋而家听支歌先啦，张伟健嘅。真真假假， 好，拜拜， 拜拜。 什么？